望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虽然高温黄色预警已经解除了，明天的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2度，并且呢湿度有所增大，体感是比较闷热的，紫外线也很强，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明天午后西部山区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夜间雷阵雨扩展到全市范围，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傍晚至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明晨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提醒大家，明天午后西部山区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夜间呢雷阵雨会扩展到全市，外出注意防范。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进京方向去往广渠门桥匝道处最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的，通惠河北路进京方向去往广渠门桥匝道处最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西南三环的丰益桥南内环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请注意避让。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研究统计，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一年内死亡率约为20%，致残率高达50%。作为骨科疾病中常见的一种，患上骨质疏松后，很多的并发症也会随之而来，比如疼痛、骨骼变形、骨折等等。如何根据蛛丝马迹早期发现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并发症到底有多可怕？如何真正有效预防骨质疏松？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节目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骨质疏松并发症危害不容小视。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周日了，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北京的系列访谈，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你好，孙主任。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 谢谢。 上一次咱们俩聊这个骨质疏松啊，当时那天也是特别特别多的听众，包括我们的网 网友发来他们的问题哈，也是获得了非常权威的这个解答。那么关于骨质疏松，一方面现在呢，患上骨质疏松的人，尤其是我们说中老年人、中老年女性，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对。 然后我们就说到骨质疏松，它还有非常多的并发症。 对，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格外的特别的来说一说这些并发症，临床上哪些算是骨质疏松的并发症呢？ 其实对于骨质疏松来讲，它最最严重的所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全身性的骨痛，但最严重的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骨折。 嗯， 但它的骨折呢，和我们年轻人的这种骨折呢不太一样。年轻人的骨折可能会有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创伤，大的这种暴力，譬如说崴着脚啦，或者是钝器伤啦，或者是车撞伤啦。 嗯。 而老年人的这种骨折，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叫什么呢？叫低能量骨折。也就是说，你轻微的暴力或者没有特别严重的就发生骨折了。 嗯。 所以呢，很多老年患者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发生骨折了， 他只是觉得可能哪儿疼，或者是长期的不舒服。 对， 其实我们说通过临床的这个检查，其实已经骨折了，是吗？ 是的，所以通常来讲，他这样的患者，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到了门诊，把他的情况一说，所以我们通过经验，包括他的病史查体，就已经大概其都知道他会有什么情况了。 也就是说，此骨折非鼻骨 折是的 啊，它和那个我们想到的外伤，你像这骨头咔嚓一下折了的那种 不一样，和 我们说到的骨质疏松的这种骨折，有可能是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的， 对， 手摸也摸不出来的。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就像什么呢？就咱们平时大家都吃煮鸡蛋，那鸡蛋壳到那块砰一碰，啪，哗啦哗啦就碎掉了，其实我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折就有点像这种鸡蛋壳，很空了里面， 稍微一碰就哗啦啦的碎掉了， 这就是它最严重的并发症。 以前呢，我们是在这个网络上哈，当时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震惊，大家就说，你知道吗？听说哪儿一个老太太咳嗽了两天， 对， 结果呢，骨折了。 对，这是想象不到的 ， 想象不到的。他因为咳嗽一下，他会觉得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发生了这种脊柱的压缩性骨折。因为老年的骨疏松引起的，所以到了我们骨科门诊或急诊一看，完一拍片子，一做核磁，会发现这种信号的改变，就会告诉他啊，大爷大妈，您这个发生骨折了。但通常来讲，女性的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要比男性要重得多。一般男性的同龄人来讲，他可以骨疏松发生的这种骨质疏松会推后十年。 哦， 老年男性会好一些。 也就是说，当我们活得足够久的话，男性和女性可能都会患上骨质疏松。 对。 但是呢，绝大多数早期发病或者说症状更加严重的， 对， 还是我们女性，是吗？ 对。但是其实这也不用害怕。这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咱们人的这种生命中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就是感冒发烧一样，可以一种非常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去对待它就好了。 也就是骨质疏松并发症虽然可怕，就是最严重的我们说骨折嘛，但是其实呢，它也是可防可控和可治的，对吗？ 是的，是的，没错。 好，其实就是为了等这句话。 是的。 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骨质疏松并发症，危害不容小视。但是呢，刚才就像孙彤主任说的这样，骨质疏松大家呢也不要过分恐慌，因为它毕竟是可防可治的。那么怎么办？还是要做到早期的去发现它。 是的。 哪些蛛丝马迹可能预示着您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呢？您如果已经患上骨质疏松，目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么样的一些烦恼或者是疑惑呢？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关于骨质疏松并发症有关的内容。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骨质疏松并发症危害不容小视，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吧。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骨质疏松并发症，危害不容小视。毕竟生活当中我们说稍微这个头疼啊、感冒呀这样的一些症状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哈。那么可想而知，如果因为患上了骨质疏松，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咳嗽了几下然后就骨折了，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大的一种影响。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咱们俩聊骨质疏松的时候就说到，很多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那个骨折呢可能又会非常的严重。 是的， 这一骨折就变成了这辈子最后一次下地走路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上次说到的，就是髋部骨折。 嗯， 因为骨质疏松所带来的严重并发症，通常来讲会有三个部位，一个就是髋部， 我们说大胯骨， 大胯，对，大胯， 嗯，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后脊柱，对，腰，腰这个地方我们叫压缩性骨折， 嗯， 还有是这个腕关节，因为你这个一摔的时候一撑地，吧唧骨折了。但是相对于来讲，腕部的骨折它好在哪儿呢？因为它不影响你走路， 嗯， 对吧？但是你髋部大胯的骨折的话，你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卧床。 哎呦， 卧床。好，那咱们老百姓讲说伤筋动骨100天， 嗯， 在床上躺三个月的话，那会想来会带来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的并发症出来了，比如说肺炎呀、褥疮啊等等等等。 嗯， 但是如果你选择去做手术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老年人往往会合并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疾病， 并发症， 糖尿病， 嗯， 完了高血压、冠心病，所以这样的患者如果我们去做手术的话也是进退两难的。 哦， 你做手术的话也面临很大的风险， 包括一些高龄的，我们可能就觉得过麻醉关又是一件大事儿。 对，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你心脏不好了的话呢可能又需要各种各样的监视下来做手术， 就像我们平时开的车一样。 嗯， 对吧？如果说你车轱辘不好了，但是你说你去修理厂去修，完师傅告诉你说你这个车的这个发动机也不行了， 嗯， 那你不能只光修轱辘， 那换的是个大件， 对，所以就很尴尬这个事情。 所以怎么办？平时可能也会有亲戚朋友跟你来咨询这件事情， 嗯， 就比如说那髋部这个骨折， 嗯， 如果说是一个年纪比较轻一点的，那我们什么都不说了，这个生活质量或者说为了活着的这件事儿哈，嗯，那肯定就得做手术了。但是通常如果达到一个什么年龄段的时候，综合评估他身体的各方面因素，就变成了头等大事。 这个事儿是这样，其实一个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种身体条件是不太一样的。 嗯， 有我也曾经见过，可能50-60岁的一些患者，他已经就是心脏会有很多的问题。我在春节之前收过一个98岁的老年老太太， 嗯， 人家是髋部骨折，就是胯折了， 嗯， 但是老太太状况很好啊，所以这个是也是说白就是因人而异，所以看他自己的条件。但通常来讲，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只要有机会给患者做手术，还是希望他能尽早的手术治疗。一方面， 嗯， 他能解决疼痛的问题，因为骨茬碰骨茬是非常非常疼的。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做了手术以后，他可以翻身护理，早期的下地， 嗯， 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讲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好嘞， 嗯， 所以说这真的还得是尽早去进行治疗。 对， 因为那种疼，骨质疏松导致的并发症的那个骨折的疼，你可能是忍受不了的。 忍受不了，不是吃止疼药能解决的，非常疼。 如果说有一段时间哈，因为相当有一部分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已经是骨折了，但是我们就说是那种可能没有大的外伤啊，根本不知道自己骨折，然后呢就是觉得这个腰疼或者是腿疼怎么办呀，长期吃止疼药，可是这个止疼药它解决不了这个骨折 的 疼痛。 对， 所以抓紧时间去医院，然后呢对症来解决您的问题才是关键。 我们也曾经可能看到就是一些咱们的，嗯，旁边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有那种驼背的情况， 啊， 对吧？ 对，够 了 了。 对，够了。为什么会有驼背呢？那叫就是因为有骨质疏松。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叫椎体的楔形变，就像咱们挡门的那个楔子一样， 一边高一 边 低， 一边对。所以呢， 随着他的这种年龄的增加，骨质疏松的这个不断的发展，慢慢给他压了。 我们能那么理解，就是那个骨头啊，它松软了， 对， 然后呢，你的这个重力就会导致一边就压薄、压扁了。 压扁了，因为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重心是在前方的， 嗯， 所以通常来讲都是我们椎体的前方会压得很扁， 所以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勾勒的身体， 对， 头往下冲的那种感角度了， 所以这也是因骨质疏松所引起的。 所以这就是说到骨质疏松有大家要提防的这几件事儿哈，一就是佝偻了， 对， 然后 以前 这个治疗 还有一个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嗯， 如果你佝偻了以后，咱不说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 嗯， 第一你这种驼背化就会引起你影响你的呼吸功能， 哦， 对吧？你这样你的这相对 胸腔压缩的 压缩了，对，胸腔相对于来讲比较窄了， 嗯， 所以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功能，所以这是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哗啦哗啦一样一样的就接踵而来了。 这也算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并发症。 是的， 这个并发症您看有骨折，然后呢有驼背，就是变矮， 嗯哼， 还有呢就是您的这个胸腔压缩，那可能您的呼吸就会受到影响，就会经常觉得上不来气儿等等哈， 嗯，对， 一系列这都是并发症的问题， 嗯， 好，那今儿我们就得问一问专业人士，骨质疏松这么多的并发症它到底能不能预防呢？ 其实骨质疏松应该是早期诊断早期预防的，这样会就会减少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嗯， 是应该是会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微信网友王焕发来的问题哈，他这算不算早期哈， 嗯， 64岁最近呢总是腰背疼，疼到他睡不着觉，后来呢去检查发现说他是骨质疏松了， 嗯， 那他就想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他这病呢？ 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网友，她应该是女性吧？ 女性， 对啊，女性。一般来讲，64岁女性的话，她通常一般来讲会有这种已经是绝经了。 嗯， 所以女性的这种绝经期以后，骨质疏松应该会比男性会会显著一些。 嗯， 她所说的就是会有腰背的疼痛，睡不着觉。那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可能会考虑，一方面他会不会有这种椎管狭窄或者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这也是通常常见的脊柱疾病。那当然他也已经诊断了，那就是说他有骨质疏松。那对于骨质疏松来讲，他到底是个什么程度，他并没有告诉我。 嗯， 所以呢，就是我也不好去说，具体给他一些具体的这个参考的药物治疗的方案。 也就是说王焕，像你的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知道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 是的是的， 啊，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他们体检的里面的哪个值。 是这样，对于骨质疏松，老百姓呢可能会咱们会讲，哎呀，我骨质疏松轻度、中度、重度。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骨质疏松本身不是 按轻中重度来分的， 它是以一个我们在医院做的一个叫双能 X 线的一个检查， 嗯， 就像咱们平时做核磁 CT 一样去诊断出来，我们叫双能 X 线的检查。那它是以 T 值来划分的，那这个 T 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 T 值就是以你现在的年龄的这种骨质，减去你同龄人正常骨质以后，除一个常数。得到一个标准差， 嗯， 那这个标准差是如果是在零到负一之间的话是正常的，因为你这个现在如果是这种岁数的话，肯定会比年轻人会是低的， 嗯， 所以它不可能是正值，零到负一正常，负一到负2.5之间叫骨流失状态， 嗯， 我们也叫或者医生叫低骨量， 就是用轻中重度来说，就算还比较轻一点， 对对，如果可以这么理解， 嗯， 那如果小于负2.5的话。我们就叫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了，嗯，但如果你有这种骨质疏松小于负2.5，同时还曾经合并过一次骨折的话， OK， 那叫严重或者叫重度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所以从医学角度来讲，专业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是分轻度、中度、重度的。 嗯，其实应该是看他检查的那个 T 值， T 值 是多少。 是的是的是的。 好嘞，王焕，咱们把那个检查报告去找一找哈，看看有没有 T 值，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发送过来，这样一来呢，我们才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我们说您是需要用药物啊。现在治疗骨质疏松大部分都是通过药物吗？ 骨质疏松治疗是这样，它的有一个基础用药就是钙片，钙片加上活性D。 嗯， 所以老百姓有时候很多的误区，一方面误区说呀，我骨质疏松就是缺钙嘛，其实这个不是的。骨质疏松不仅仅是钙的问题， 嗯， 它还有有机物的问题，蛋白的问题，胶原的问题， 哦，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哎，我骨质疏松就是老了，正常现象， 嗯， 这个也不是， 也错了。 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话题的一个主旨。 嗯， 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是要预防骨质疏松所带来的并 发 症。 并发症， 对，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骨质疏松这个呢，是当我们活得足够久的情况之下哈，它可能就会袭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骨质疏松的 并 发症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或者是疼，或者是变形，或者是骨折，或者是影响呼吸，这样的一系列的影响哈。 是的，是的。 所以呢，像王焕患上骨质疏松并不可怕，抓紧时间我们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才行。 是的。 既然其实我也挺纳闷的，他都发现骨质疏松了，为什么到现在这还没治呢？ 所以刚才其实也说到，他可能也会去医院会给他开了，大夫会给他开了一些药。 嗯， 那刚才我也说到了，对于骨质疏松治疗来讲，钙片和活性D是他的基础，其他药都单说钙片活性D是他的基础。 嗯， 那这就是可能有一些患者也会问我说，哎呀，大夫，我为什么要吃钙片，还要加一些活性D，还要加一些其他药物？那我就会给我的一些患者就会去解释，我就说，那就像你做菜一样， 嗯， 对吧？你就像做菜，你需要加一些原料的时候，通常需要加一些油盐，加一些这些东西，你才能让这个菜熟。 嗯， 如果你光吃这些钙片的话，咱们这个岁数是吸收不了的。 嗯哼， 嗯哼， 所以说，光补钙对于骨质疏松患者来说呢不够的， 是的， 它是基础，还得加上活性维生素 D， 甚至有一部分人还要加上其他的一系列，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物质。 对，比如说它，因为治疗骨质疏松，它分两类的药物，一种是促进成骨细胞的， 嗯， 一种是抑制破骨细胞的。当然，这种药物非常非常的广泛，那我不在这一来举例了。 嗯嗯，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 王焕查到了他的 T 值是-2.7， 那这就是说他已经 T 值小于-2.5了。所以按道理来讲呢，其实他可以应该首先把钙片、活性维生素D需要加上。 嗯， 那当然了。可能作为内分泌科医生来讲，因为骨质疏松牵扯的科非常非常广泛，内分泌科医生也在治疗，骨科医生也在治疗，包括妇产科医生也在治疗。 嗯， 那如果你 T 值小于-2.7的话，钙片活性维生素 D 是要加上的，但是在加之前，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血钙 浓度是多少，是吗？ 血钙不能高，同时还有观察就是你是否会有肾结石，当然这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哦， 等你加了活性维生素 D 的话，你同时还要监测尿钙。 嗯， 如果你尿钙高的话，通常要在100毫克到300毫克之间，如果你超过300毫克高的话，那你的活性维生素 D 要减量，或者要不加，或者说这钙要需要考虑是不是现在立马去加上它。 所以说哈，即使是患上骨质疏松症，同时需要补钙和补活性维生素 D， 但是这个值的多少还必须是在一段时间内密切监测它。 监测，没错没错，是这样。 甭管是在血液当中的还是在尿液当中 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多了，少了是肯定不行的，它治不了我们的病，但是一旦多了还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对吧？ 是的。 所以王焕， 所以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 建议他，比如说咱们是挂骨科的号， 骨科也好，内分泌科也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呢，在这个给大夫看一下这个他的骨密度的检测。 嗯，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骨密度是否是我所说的是双的 X 线的，因为有的一些医院他做的是超声的骨密度，超声的骨密度并不是金标准，它不如双的 X 线的准确，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也建议这个网友拿着这个您的这个骨密度的检查， 嗯， 去大医院的这种专业的科室去让大夫看一下，去评估一下。 您做的是哪种检测？ 对，完怎么去加这些药？ 好嘞，我们捋捋哈，就是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症状，这个经常性的腰背疼，吃了止疼药它都止不了的，还有呢，身体已经开始我们说佝偻了，往前弯曲了。甚至是这个有过这种骨折的情况哈，出现以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看看是不是患上了骨质疏松。那么检查手段，我们说检测金标准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双能 X 射线的检查。 是的。 对，这个呢是确诊骨质疏松的金标准。 是的。 然后我们的眼睛盯一个值，那个值叫 T 值。 对。 对， 首先如果您感觉到这个 T 值有问题了，所以下一步就到大医院去看一下， 越专业的越好。 是的， 当然了，我们说可能像综合性的医院吧，一般三个科室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骨科、 内 分 泌 科，有一些妇产科， 是的， 也是可以的哈。 是的， 好，抓紧时间，关于这个骨质疏松，尤其是骨质疏松并发症的有关内容，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咨询和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这个蒙牛大妞夸你呢。 说这医生是哪个医院的，讲的真好，谢谢。 我来说一下，我是北京安贞医院骨科的孙彤孙大夫，谢谢。 北京安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那么关于这个骨骼，尤其是这个骨质疏松并发症，最近呢孙主任也是在，包括我看他也去社区哈，跟大家做科普， 对， 因为患的人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也跟一些社区的大夫来讲，对于我们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可能对一些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如数家珍了。 嗯， 包括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他们可能对于冠心病的了解比我作为医生了解还多。 嗯， 但是他对于骨科疾病，包括骨关节炎、骨质疏松、腰椎管狭窄，他们知道就相对来讲比较少了。所以通过我的来讲，我也特别希望把我的这些知识， 嗯， 通过社区的医生或者通过社区这么一个平台来传递给大家，让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让更基层的百姓能够从健康科普的角度了解，可能这一块呢又是自己这辈子可能一定会遇到的。 是的， 对， 因为通常我们在门诊看病的话，不可能很长时间与患者来进行交流 和解释， 解释，所以真正的去社区的科普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嘞，抓紧时间还来和我们的这个孙彤主任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就可以了。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其他的网友哈，像这个张月替他母亲的提问，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来回应一下。您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我们的网友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关于骨质疏松症、关于骨质疏松并发症的有关内容。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

并发症，真的是挺可怕的哈。嗯，像我们说到日常生活当中这种骨骼上的长期的疼痛啊，身高变矮了呀，变得驼背了呀，嗯，甚至是骨折以及呼吸功能受到影响，以上这些情况它都属于骨质疏松并发症的一个范围。对，所以呢大家对于骨质疏松，刚才我们俩聊还说呢，其实这个防有的时候它往往是更大于治的。 没错， 如果预防能够做好的话，可怕的并发症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来对抗它了。 其实对于骨质疏松来讲，其实按照这后面是应该后面去讲的。 嗯， 预防它分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那所谓的一级预防就是防这种骨质疏松的发生。 嗯， 那二级预防就是你防止它的这种并发症的骨折。 哦，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就听到这个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有的时候还要分层级的。 是的， 比如说哪一些是我们在家里边自个儿就应该关注到的？ 一方面对于饮食了，那就说到饮食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就是防跌倒。 嗯， 那饮食呢，我们可多喝一些牛奶。那在这里面，我一定要再次强调，喝大骨头汤是不补钙的，是 大骨头汤 是 不 补 钙， 是不能治疗骨质疏松的。 哎， 我也曾经会见到我自己的病人做完手术以后， 上顿下顿大骨头汤吧， 再加了，哎呀，多喝大骨头汤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因为当然了，我们人体的钙是存在于骨头和牙齿之中的， 对， 占99%，但这些钙不是以游离的形式。它是一种结合沉积的成形式，它以磷酸钙的形式是沉积在这里面的，所以你去炖大骨头汤里炖了半天，你也出不来这些钙质。 我就是百年老汤，其实也熬不出来那个钙，对吗？ 你只能让这个脂肪更多， 好吧， 只能长胖。所以我也看过一些文献，就是他就说呢，就是对大骨头汤，一碗骨头汤含的钙可能也就 1.9 毫克。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讲，老百姓来讲， 嗯， 那需要多少毫克的钙呢？每天？ 每天。 好，我们这个营养学会建议我们成年人每天至少是800毫克。如果你超过了50岁以后，或者说就是这种有老年患者了，老年叔叔阿姨了，嗯，那需要这些钙要达到1000毫克。 就需要的其实是 更多 的。 而像孕妇来讲，或者是这种哺乳期的女性来讲， 嗯， 这含需要钙量会更多，需要达到1500毫克， 还得喂一口呢。 而我们所做的这种检查，我们所资料显示呢，我们每天其实是吃的这种钙，其实不到400毫克，远远不够啊。 就是食物里面摄取的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对， 一半可能都达不到。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含钙比较多的食物包括牛奶， 嗯， 100克的牛奶含104毫克的。这是很多的， 一天喝2包奶的人都少， 都少， 嗯，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要另外需要钙剂来补充， 嗯， 那多吃一些钙剂，芝麻，我手上也有一个资料，我也是查到了，嗯，就是咱们那另外一个就是芝麻酱，芝麻是个很好的这种， 其实老北京拌凉菜，我发现特别喜欢用芝麻酱， 我也很喜欢吃。那每100克的这种芝麻酱中含钙量能有多少呢？ 嗯， 能达到1057毫克。 这么多， 对， 它比牛奶多很多， 多很多。所以这就说白了，如果是你一天，咱们说一天要1000毫克的话，有芝麻酱，有芝麻都够了。当然，并不是说让你天天去吃芝麻。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芝麻酱吧，总是给人感觉就是，我就怕油大了。 对对，这也是一种考虑。 嗯， 所以这些食物你都要去摄取牛奶。当然，如果说你喝牛奶的话，有的人不耐受，会闹 肚子， 那怎么办呢？去喝酸奶， 变成酸奶。 对，那些小油菜。完了，这些绿叶菜，对，这些这种豆腐干，包括这种海产品、 豆制品、海产品 都是很好的有机钙。那我们医院给你开的， 嗯， 其实都是无机钙。 它俩还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有机钙可能就会吸收会更好啊。无机钙， 哦， 一般来讲，医院给你开都是碳酸钙，那吸收肯定会比有机钙要差，所以一定要多吃这些食物，而不是大骨头汤。 所以首先记住一点，大骨头汤它压根儿就不补钙， 它只能长脂肪。 另外一方面呢，从食物中摄入到的这个钙，它其实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是的。 哪些食物呢？您听好了，各种奶制品。 对， 各种奶制品哈。 对， 然后呢，各种豆制品。 嗯哼，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芝麻酱哈， 嗯， 其实是一个含钙特别丰富的。还有就是绿叶菜，其实我们现在绿叶菜吃的还是少。 那有些的这种东西是尽量少吃少喝的。 嗯， 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喜欢喝咖啡吧？ 我更喜欢喝茶。 啊，那还茶还好，但浓茶也不行。 对， 有这种文献报道，就说如果你就两杯那种纸杯的，每天如果你喝两杯的那种咖啡，浓咖啡的话，时间久了也会有骨疏松。所以包括浓咖啡、浓茶、可乐这种碳酸饮料，尽量要少喝少接触，它会引起你骨质疏松。 就是我当时听到那个词儿叫促进了钙流失。 嗯，对对对，没错。 我以前特别喜欢喝碳酸饮料，但是就是自从听说它会促进这个钙流失，我又明知道自己可能每天补的钙又没有那么多哈，我就把碳酸饮料给彻底戒了。我真的戒了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不仅仅长血糖， 各种长胖， 对， 而且它对于我们的牙齿啊，对眼睛好像也都不太 好。 对，还有呢，就是说像这种咖啡和茶，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两款饮料其实摄入的还是挺多的，但是普通的其实是问题不大。或者说我们控制好每天的摄入量，问题也不大。 对， 切记的就是喝的又多又浓。 对，我也曾经接触过一些我的朋友，每天不喝白水，只喝可乐。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样下去的话，等你上了岁数，肯定会骨质疏松。 我们这儿有一位也是，而且都已经糖尿病了，年纪轻轻的，他还在喝可乐。拦不住， 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这个节目哈。 其实平时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劝哈。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说骨质疏松，它前提是什么？所谓的一级预防是预防任何疾病，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旦患上了之后， 你再治疗就不容易了。 而且谁遭罪谁知道？ 谁知道？对。那刚才有说到了，一方面是食物，另外一方面叫防跌倒，因为骨疏松最严重的就是刚才说的并发症，就是骨折。你一定要防跌倒，包括在家这种地板砖不要太滑，完了这个洗浴的时候这个鞋。 是不是好多老人都是在这个洗澡的时候跌倒的？ 我见过很多很多都是这样。不仅仅说是在户外，在家洗个澡啪摔一跟头。 哎，真的就是我跟我爸我妈就说的这件事儿，我说真的，50块钱都用不上，在某宝上就能够买一个，就是专门洗澡的时候在那个区域的那个地垫上面，有的时候还带一些那个按摩小触点的那些哈，踩在上面有的时候就稍微有点疼，但是想想按摩穴位好像也不错，真的超级防滑。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叔叔阿姨一定要防跌倒。那防跌倒又就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肌肉的力量，你的协调性的问题。 对， 所以呢，其实说到那，我们就插一句，老年患者他老年人如果是怎么去运动，有骨质疏松的话怎么去运动。骨质疏松这个呢，你可能如果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可能会担心，哎呀，我会不会骨折。 对 呀，那你可能就会做一些譬如说比较缓和的，打打太极拳，溜溜弯。其实在今天来之前，我特别想就是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游泳或者说叫水疗。可能现在在国外西方国家水疗现在很普遍，但是在咱们国家应该属于刚刚起步的。因为你在水中泡的话，它会做一些就是抗阻力的运动，来锻炼你这个肌肉的协调性。连连说白了就是你大腿的肌肉。 对，就是 因为咱们人 流行的是那种女生在那个水里面做什么普拉提啊之类的。 对， 它就是一种抗阻运动。 因为你骨骼和肌肉是个平衡系统，你肌肉没有力量的话，你试想一下，你能保护这个骨骼吗？肯定叫骨骼来使劲儿， 不稳当。 对，所以你在做这些活动的话，在水里做一些运动，你让这个肌肉力量足够了，就会保护你的骨质，保护你的骨骼。 而且另外一方面呀，骨性关节炎、膝盖疼的叔叔阿姨也特别的多。在水里边的话，它有那个浮力， 对， 能够帮你减少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哈，真的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方向。所以如果你没有水的话，游泳啊，办一张游泳卡非常非常好，对吧？又锻炼身体，还不用吃药。 但是现在我也是觉得，像游泳，就像我们说开车技能，游泳其实它应该也算是技能，把它慢慢的都武装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上。 我很多我的患者就跟我说，孙大，我不会游啊。 对呀，害怕。 你不会游，你在水里泡着呀。 泡着也行。 泡着我就刚才说的，你在有抗这个阻力的这个锻炼，就对你有好处啊。 哎，包括这个就是题外话了哈，但是它也像北京有专门的那种康复的医院嘛， 有， 它有一些是引入了，甭管是热水也好，还是温泉也好， 对，那种水疗， 其实那就是专业的水疗 了，没错，没错，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张月刚才替他妈妈提问，孙大夫好哈，他妈妈70岁，得了骨质疏松，同时有心脏病和糖尿病，同时要吃很多口服药的，医生呢就给他开的药叫金耳利的喷鼻剂，他想问问啊，这喷鼻剂能治骨质疏松吗？ 首先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看到你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方面。我首先想给大家科普一下， 咱们人体骨骼里面有两个工人，一个工人呢叫成骨细胞，另外一个工人呢叫破骨细胞。咱们年轻的时候呢，成骨细胞这个工人干的活比较多， 盖房子的 是构建的， 嗯， 但是随着这种岁数的增长，时间的推移，破骨细胞强大了，开始拆房子了，这就是造成的骨质疏松。所以这引出了一个下一个问题，对于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药物，一种叫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工人的药物，另外一个是促成骨细胞的药物。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患上骨质疏松的话，是这两种药同时都要用吗？ 不是。一般来讲，我们用的最普遍的药是抑制破骨细胞的，因为促成骨细胞的药物挺贵的，非常非常贵。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现在都已经进医保了，国家都是给报销的，所以这是也效果也很好。那他刚才说到了，说开到了这个有什么糖尿病啊，好多口服药，其实这是我特别特别能理解的。我有很多患者到了这个门诊就跟我说，大夫您看看我呀，我每天要吃冠心病的药，糖尿病的药，这个高血压的感 染。十几二十种的我都见过。 对，赶上吃饭了，所以我心里听了也挺那什么的。那这个金耳利是个什么药物？它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抑制破骨细胞的，就让抑制那个拆房子的工人。 他不是吃的，他是 喷鼻子 就可以。 所以他对于可能这个服药比较多的患者，口服药，他可能这是一个好的一点，可能这个大夫有这种考虑。另外，他为什么可能还要开这个金耳利？这个大夫呢？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他这金耳利属于叫降钙素，另外一种的药物叫双磷酸盐的二磷酸盐的药物，它都是抑制破骨细胞这个功能的药物。通常来讲，我们这两种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不能一起开，因为它属于同类，它没有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它是一加一小于二的作用。那这个药物呢，它好在哪儿呢？降钙素的它有，第一，它有止疼的作用。它有止疼，比如说有没有脊柱的骨折或者全身的骨质疏松骨痛的话， 骨痛， 它对于这种疼痛的解决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它也有治疗骨疏松，所以我可能考虑大夫给他开的这个药是用这方面的原因，一是用药太多，第二是不是有骨质疏松骨痛，是不是有这种腰椎的骨折等等等等，所以他不用担心，这个药是肯定治骨质疏松的， OK 没问题。 好嘞，哎，张悦，这就说明妈妈的现在这个用的药呢是对的， 是的， 而且不仅仅是在治了这个骨质疏松，同时呢还能解决他骨痛的这个问题。那这个东西它能一直用吗？ 这个不能一直用的。其实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来讲，我们要谈到一个药物假期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如果你长时间的使用一个药，甭管是降钙素的药物还是双磷酸盐的药物，都不要长期去使，可能五年就要换，或者我们叫药物假期去停一停，或换下、换另一个，或者是等一等，通过骨密度来评估一下。 那也就是说，如果患上了骨质疏松症，我们接受正规的药物治疗的过程当中，多长时间是需要定期去检查的？多长时间是需要去换药的 ？OK， 首先是这样，对于骨密度检查，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建议患者一年查一次。 就是您已经接受治疗了，已经在用着药了，但是我们得看药效咋样啊，效果如何呀？一年 一定要查骨密度，但是这个骨密度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选择同一家的医院同一个机器，你不能说我今天在安贞做一个，明天在别的医院做一个，没有可比性 啊。 对， 它会差很多吗？ 因为它的机器的型号等等等等会出现这种 有差别， 有，对，我们叫假阳性假阴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选择一家医院的话，这种系列的检查应该是选择在同一家再做同样的骨密度检测。 明白了，哎，这个提醒我觉得特别有必要。那就是如果患上骨质疏松症，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起码每一年都要测一下这个骨密度的。 对， 而且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在同一家医院用同样的设备 对 来检测， 没错， 这样它的那个数值的变化才有参考价值， 没错没错。另外呢，同时还要去检测，就检测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化验指标，我们叫一些就是内分泌科大夫做的比较多的 PNP 啊 ，ICDS 的，它就是监测促成骨细胞和抑制破骨细胞这两个功能的特异指标、特异化验指标。所以当然是要需要做这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叫双能 X 射线的检查。 还会有就是内分泌的其他可能抽血化验、 抽血 验尿的。 当然你要也要查血钙呀、完了尿钙等等的。 嗯， 其实这是骨质疏松的监测、治疗、预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不是仅仅的说哦，我给你加上药物就 OK 了，不是这样的。 而且是要定期去进行监测， 是的， 看结果如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该换药？ 那这要看第一和骨密度相关，和你这个指标相关， 嗯， 包括这种血钙高不高。ICTX PNP 的指标，所以当然这一定是和它是相关的。 对， 监测如果说 和个体相关的， 如果说你这些都很平稳，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话，这么去用下去没有问题。但是像这些药物一定不能超过五年，五年的话一定我们叫药物假期要换一换，或要停一停。 药物也就是如果选到一套方案是特别合适的，我们认为都没有问题，那么这套方案可以用五年，但是五年了之后一定要停一停，或者说换一下这个药物。 对对， 停多久还能再换回来吗？ 可以的，没问题，也是，当然也是和这些指标是相关的，我们要通过检测以后再考虑是否给它加回来。 在这里边哈，就是算是我切身感受，因为呢看到我家我爸的一些检查情况的时候呢，每一年我可能都需要提醒他、 嗯、 老爸哪几样检查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下了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友，该提醒一下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正在听节目的，要求的是您千万别觉得我到了一个地方开了一堆药，这个药我就一辈子一直吃下去， 不是这样的， 这是不行的。 对 啊，我们是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看看效果怎么样。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那个对于骨质疏松的一些药物哈，最好的方案您可能试用五年， 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些药呢有可能需要半年、一年、两年就要监测一下它到底该不该换。 那刚才我开始所说的，如果你一检测血钙高的话，那活性维生素 D 和钙你是不是叫考虑要加？ 对， 所以这些指标非常，这是一个证据， 有必要的这样的一些检测哈。好的，张悦，像刚才他替妈妈发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日常有哪些想要替父母咨询的问题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发送过来。蒙牛大人想问一问那个孙医生，想咨询爸爸快80了，骨折了，现在回家行动不便，医生给了开了药叫做阿伦 磷酸钠， 磷酸钠， 嗯， 后来吃了几次呢就会有胃疼的厉害的感觉，他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嗯、还能不能继续吃，还是可以换药呢？ 其实这就是我刚才我所说到的，对于抑制破骨细胞这个功能，它呢主要就是两种药，一种叫双磷酸盐，阿伦磷酸钠就是双磷酸盐的药物，它是另一种，那降钙素进而就是降钙素类的。那双磷 这个双磷酸盐呢是吃到肚子里的， 是吃到肚子里的。 嗯， 双磷酸盐的吃法有个特殊性，它一定要空腹吃，而且在 所以会刺激。 对，而不是也不光是这样。 嗯， 我后来给大家讲到，因为双磷酸盐药这个阿伦磷酸钠，它要早上起来空腹还要喝一瓶水，咱们那个矿泉水瓶，要喝一瓶水以后再去吃这个药，而且还要站半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因为它不是糖衣片。它是一种片剂的， 嗯， 它会刺激咱们这个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那当然这就比较专业了， 明白？ 所以它会有这种胃肠不适的这种感受，如果你确实有这种胃痛的厉害的话，那你可能就只能先停一停这个药，换成降钙素。 就是可以，其实是换一下药的， 嗯、对， 而且本身他现在就行动不便，像你刚才说的这种药， 嗯， 我就觉得挺麻烦的。 对， 一早上起来先得空着腹喝一瓶子矿泉水， 对， 吃了药之后还得站半个 小 时， 对。当然，如果你说你也可以坐着嘛，坐着也相当于这种 有难度， 对，有难度。但这是这个药物的特点。 但它可不可以用像金尔利那个喷鼻剂呢？得根据情况来考虑。 得根据情况，对，得根据情况。 好吧。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优点嘛。 大妞，咱爸的这个情况哈、 嗯， 最好还是帮他咨询一下这个医生。 对， 其实药呢是可以停一停，或者是换一下的， 对， 是可以的。 嗯，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快结束了。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吧，刚才香椿豆还发来微信呢，说谢谢大夫细心的提醒。关于这个骨质疏松并发症，最后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 其实我觉得关于骨质疏松的话题，包括骨质疏松的并发症的话题，如果真的很想给大家去来讲，可能一天、两天、一个月都讲不完。 欢迎以后常来。 所以呢，对于骨质疏松来讲，一定要早期监测到，早期的治疗，而且要坚持这种长期的，不要怕麻烦。 嗯， 因为它一旦出现这种并发症的骨折，我们进退两难，很麻烦。 就以女性为例吧，建议多大的时候，我们这个体检项目就可以加一个双能 X 线的检查？ 其实我觉得，在你这个绝经期的